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室内乐作品，来自于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四号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这个钢琴三重奏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驴子。是啊，明媚的四月春光烂漫，青葱的五月要重聚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今年呢，2018年五月音乐节以弓弦盛宴为主题，将在5月9号到26号，一共18天的时间里，带领大家邂逅小提琴，在美妙的旋律中品味春日芬芳，点燃初夏的热情，也开展一场炫彩的弓弦之旅。同时呢，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要预告一下，还记得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每年呢也会走入生活，走入社区。那从前年开始，已经有两届的五月音乐节走进了我们的北京广播大厦。那在今年呢，也还会有这项活动，所以呢，提前过两天会在我们乐友会里报名，时间呢是5月7号，不过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所以大家呢也要看好时间，过两天呢会在乐友会里发报名表。那就是进入到五月，我们又开始新的音乐活动了。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其实呢，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从2009年起策划推出，如今已经迎来了第十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觉得在这首德沃夏克的作品当中，我们特别的感受到这种五月音乐节每年繁花似锦的五月集中的这种高水准的室内音乐会，结合了丰富多彩的走出去的公益活动，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多维度的室内乐。那我记得在十年前第十届五月音乐节之前，大家对室内乐的关注还是不够，总是觉得室内乐是曲高和寡，就像是古典音乐上面的明珠。但是呢，我一直也在给大家说，我记得我说室内乐其实就像是几个好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尤其是当你懂得音乐，懂得欣赏音乐，再听室内乐，则平添了一些温暖的家庭氛围。 们刚才呢听到，就是在五月音乐节上，同样是也有一台精彩的演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也是马刀舞曲，而刚才那个演出的版本呢，来自于非常厉害的版本 Harris 演奏的版本。我们听到这个马刀舞曲的这个版本，感觉这个他的弦乐、他的弓弦、他的丝弦、他的这个技巧，真的是无以伦比。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我们听到的一些曲目都是在本届五月音乐节上会出现的曲目。刚才也介绍到了，本届的五月音乐节呢，从5月9号到5月26号举办，届时18天，共计18场演出。音乐厅呢有12场，小剧场有6场。我大致为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这几场音乐会。5月9号星期三的开幕式呢，是 Gala 一场荟萃的作品，叫做弓弦盛宴，会有名家荟萃的音乐会，一会儿呢我会分别给大家介绍。那5月10号呢也有开幕式的 Gala 音乐会，是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专场音乐会，哎，中国小提琴协奏曲。那5月11号呢是星期五，是吕嘉康朱美与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演绎舒伯特与莫扎特，这是一个室内乐的形式的管弦乐团来演奏莫扎特与舒伯特的作品。那5月13号呢是纪念维瓦尔第诞辰340周年，那叫做弦歌和鸣，欧洲加兰古乐团的音乐会。5月15号呢是G大调的旋律，来自于祖克曼和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5月16号是伟大，这场音乐会叫做，因为是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内容呢是海顿之夜。那小剧场呢是有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音乐会。那其实这个交响乐团音乐会呢也放在了这个五月音乐节里，因为以前的五月音乐节我们一直是强调室内乐，那其实偶尔呢也有些扩大影响和内容，在形式不大的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欣赏。所以呢5月16号的这场音乐会是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同步呢在小剧场还有一场演出是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音乐会。那5月17号呢是弦动我心，勃拉姆斯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全集音乐会。这里呢我们来听小提琴家李传韵所演奏的中国作品《精灵回旋曲》。Thank you. 刚才我们听到的原奏来自于李传韵，他的精灵舞曲，那其实呢这一首也是经典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很好听的作品，顺便呢继续来说说国际大剧院的这个五月音乐节的情况。漫步帕特瑞斯，大家应该很熟悉了，也是安德烈里约以前早期的一个室内乐的小乐队来演奏的。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际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一些系列演出，刚才讲到了5月17号，五月十七号的内容是弦动我心，布拉姆斯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全集音乐会，这是在小剧场的演出。5月18号是弦动百年，晨曦与斯图加特室内乐团音乐会啊，这场音乐会也是斯图加特市室内乐的名团，所以呢这场音乐会也是让我们很期待。5月19号呢是每次都会参加五月音乐节的大提琴家朱一冰，他的大提琴乐团的音乐会，这是在5月19号。5月20号呢是绅士和声国王歌手合唱团成立50周年特别音乐会，把这场音乐会安排在五月音乐节也很特别的，毕竟名称叫五月音乐节，刚才我也说了也不都只是室内乐。5月22号则是我国的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8号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与帕提塔全集，哇这是很厉害的。那5月22号是全集的第一部分，5月23号呢同样也是宁峰演绎巴哈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与帕蒂塔的全集的第二部分。这两场音乐会对于宁峰来说我觉得还是算挺挑战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小提琴独奏还有小提琴协奏来说，独奏我觉得更难，因为要考验小提琴演奏者的更多的技巧，听众呢会听得更为的认真仔细，而更不要说被誉为是小提琴圣经的巴哈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与帕蒂塔全集了。 吧，在这首轻松的小曲子中，大家来签到，看看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首先是一般的胡雪迪，你好，还有 He 我爱钢琴，东面大海会飞的老马，还有鹏鹏 Edra， 还有阿鹏老醋花生，还有Edra 现在开始抢票了，你现在抢票没有用，到时候我们发报名表的时候呢，大家在报名表里填空来写抢票的内容。微婉也是在签到，还有我飞的老啊，会飞的老马，樱桃小丸子。艾瑞刚才说了，说是5月7号在节目里会抢票，应该没听错吧？错，5月7号这场音乐会已经走进广播大厦了，在5月7号这个下午会演出，所以我会在5月7号之前会在乐会里面，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呢会在大家呢发报名表，到时候大家在这里面来填空抢票，我说清楚了吗？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特别通知给大家。还有樱桃小丸子说五月音乐节真的好期待，还有 Conny， 还有戴勇，嗯，来看看二班的各位，花板爱乐立本、橘子先生、秋水风神、甲河山人、邓新荣、白龙明阳，还有似水流年、镇强、秀姐、怪哉虫、金美美，还有清秀啊，怪哉虫说了，刚才的第一首我们听到的这个 Hafiz 所演奏的马刀舞曲，前后风格变化很大。是的，它是 Hafiz。秀杰说了，很想在五月音乐节上看到吕思清，当然没问题。这套五月音乐节今年的这套不是叫做丝弦吗？就是以小提琴为主的，而吕思清呢，其实也是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所以相信大家去看五月音乐节一定会看到他。还有小鱼娘说晴天加上节奏欢快的曲子真的觉得很快乐，瞬间心情大好。那么这一首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多夏克的 F 大调第12号弦乐四重奏，也叫做美国，不过给大家听的不是第一乐章，而是慢板的第二乐章。音乐中也充满了思乡之情啊。

古典也流行。2018年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刚才呢也讲过，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从2009年起策划推出，如今已经迎来了第10届。是的，每年繁花似锦的五月，在大剧院都集中推出高水准的室内乐音乐会。我也说了，我还记得在10年前，室内乐还不像现在那么普及，而今天我们聆听室内乐则平添了很多的温馨的感觉。而大剧院的很多的活动也让曾经高雅而小众的室内乐融入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而在今年呢，大剧院是以小提琴策划为主题，以名家、名琴、名曲为主线。小提琴是西方音乐中最为重要的乐器之一，也是室内乐中出镜率最高的主角之一。而它呢，不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演奏的手法及表现力也极为丰富。所以呢，本届五月音乐节聚焦于名家、名曲、名琴，广邀国内外的小提琴名家，使得由制琴巨匠打造的名琴演绎中西方的经典小提琴作品，在18天的时间里献上18场精彩的演出，全方位的打造弓弦盛宴。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肖邦的离别曲。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不同类型的小提琴或者室内乐作品，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五月音乐节。本届音乐节的演出阵容要给大家说一下，像著名的小琴家祖克曼，还有约夏贝尔，多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说过的约夏贝尔，没错，还有法比奥·比昂迪、康朱美，四位国际小提琴名家，祖克曼、约夏贝尔、法比奥、比昂迪还有康朱美。那在国内的音乐家当中呢，也像有刚才很多朋友说想听到的吕思清，还有宁峰、黄蒙拉、黄斌、陈曦、刘潇、高参等11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将共同助阵。同时呢，在国际上的乐队有田野里的圣马丁、欧洲加兰古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三大国际知名室内乐团，以及呢还有世界顶尖的弦乐四重奏艾默森、莱比锡两大国际顶尖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呢墨尔本交响乐团、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中外交响乐团，将在18场音乐会里可以让我们众多的来感受这些音乐盛宴，是不是非常精彩呢？18场音乐会联台，共同打造一个星光璀璨的小提琴音乐盛会。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维瓦尔第的作品。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维瓦尔第的作品，他的四把吉他与大提琴的协奏曲，而演奏呢也是这次来华访问演出的田野里的圣马丁，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版本。而说到五月音乐节，其实呢这次的曲目选取从巴洛克时期的维瓦尔第、巴赫，古典时期的莫扎特、海顿，浪漫主义时期的门德尔松、帕格尼尼，还有布鲁赫，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作曲家，将集中地呈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可以算是丰富多样的小提琴曲目，古今交汇，东西碰撞，开展了一场柔美与献祭的对话。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西曲虫子演奏版本的帕格尼尼的如歌。前还有几场音乐会没给大家介绍，是刚才介绍到宁峰的音乐会了，是5月22号、23号，然后是5月24号，来自于非凡弦音安德鲁戴维斯爵士，还有吕思清与墨尔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吕思清与墨尔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5月25号呢是经典时代艾默森弦乐四重奏音乐会，而5月26号呢是五月音乐节的闭幕，约沙贝尔与前列里的田野里的圣马丁乐团的音乐会。而说到五月音乐节的尾声部分呢，都还有一个午夜玫瑰，情迷意大利，那这次的专场是情迷意大利的爵士音乐会。时间过得好快，好短暂，那在这首帕格尼尼的如歌当中，今天的古典流行要结束了，让我们感受音乐带来的魅力，也来感受五月音乐节演出的时间是5月9号到5月26号，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会去感受艺术的魅力。同时我想说，音乐如歌，艺术如歌，